在光明星节之际，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韩空及防空军官兵15号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举行仪式，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表示崇高的敬意，发誓尽忠于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仪式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侧帅黄炳瑞同志、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官兵、各级军校和革命学院学生参加。在举行朝鲜人民军军乐团仪式后，全体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黄炳瑞同志作讲话，表示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将军致敬，发誓要为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竭尽忠诚。他强调说，要狠抓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将军的遗训作为生命线，毫无偏差，毫无让步，无条件的切实加以贯彻，来坚决维护和发扬光大卓绝伟人的军队建设业绩。他指出，要根据敌人的反朝侵略战争活动日益猖獗，进入冒险阶段的尖锐形势的要求，保持高度的激发态势，彻底做好最后决战准备，以一旦有命令下达，就实施坚决果断而毫不留情的先发制人打击，消灭干净侵略者，在3000里疆土上一定建成一个统一大强国。广场上举行了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官兵、各级军校和革命学院学生的列队行进。随后，有庆祝的焰火接连升上了11深远的二月天空。